是我的冤家，为何爱上你？当你难过的时候，我急着安慰你，因为你痛的时候，我的心会疼，心疼你难过的时候流下的眼泪。如果你是我的冤家，为何不后悔？当你发火的时候，我尽量往后退。所谓男人气概，不是计较错与对，而你却不知道我的心也会伤悲。爱上我的冤家，我无路可退，日说冤家路窄，爱情却不美。爱上我的冤家，有苦也有泪，我却离不开你给我美好的回味。爱上我的冤家，虽然不完美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显得天是那么黑。爱上我的冤家，有幸福和安慰，因为你给我的爱是金冠不悔。却不美，爱上我的冤家，有苦也有泪，我却离不开你给我美好的回味。爱上我的冤家，虽然不完美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显得天是那么黑。爱上我的冤家，有幸福和安慰，因为你给我的爱是千金换不回。爱上我的冤家，我无路可退，说冤家路窄，爱情却很美。爱上我的冤家，有苦也有泪，我却离不开你给我美好的回味。爱上我的冤家，虽然不完美，你不在我身边，显得天是那么黑。爱上我的冤家，有幸福和安慰，因为你给我的爱是千金换不回。